四点，成交接近八千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477元跌7.4，盈富基金25.02元跌2仙，药明生物56.7跌6，美团227.8跌5.2，中国平安69.3升2.6，阿里巴巴122.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8.86跌1.2，中国移动56.35升5仙，友邦保险87.3升1.05，建设银行6.18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01，日元115.9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1，人民币6.357，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系报17,00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30.01美元，卖出价1829.91美元。港汇指数95.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民航处招聘三级航空交通管制主任，香港警务处招聘高级技工，是工场主管。入境事务处招聘入境事务助理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兽医、临时兽医和兼职的临时农林助理员。教育局招聘首席课程主任，是负责语文教学支援。行政经理负责高等教育。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分别是文凭程度和预科程度。半熟练工人和杂工。民政事务总署招聘公关及宣传经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流动图书馆助理员和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荣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儿童。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最受重视、最受保护。香港人应该好懂得怎样训练儿童成才，但可能不太了解怎样令小朋友可以身心健康和愉快地发展。黄仲远、周子欣请来香港心理学会的郭善行一起讲下如何保护儿童。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人类群星闪耀时》作曲 Super Moments， 作词小黑，主唱 Jo 刘盈婷。作曲黄冠伦、赖佑正、刘怡玲、Ari Liu， 作词林若宁，主唱张敬轩。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沉溺，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泳儿。 爱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我哋幾時先至唔再需要再講呢類題目啦、嗯？我哋希望香港以後，即係我哋講埋一次之後，如果可以嘅話，啊啲嘢，我諗我哋都明白，其實有好多嘢可能都係一啲人嘅因素都唔定，或者其中各種唔同嘅因素造成。嗯、但係其實咧，我諗我哋今晚我希望可以咧有啲建言啊，我希望係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旁征博引揾埋啲其他唔同嘅地區嘅例子去即係俾多啲意見。我知道好多人做緊嘢去保護兒童嘅，呢近呢十年八載好多人做緊唔同嘅事。咁但係實際上面，譬如你話老師界別也好，社工界別也好，每次聽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新聞嘅時候咧，你即係你都好無力嘅感覺，只能夠講就係、是、好老實講多句就係、是、咧。我哋无论几努力，平时做几多嘢，一单唔好嘅信息出咗去之后咧，其实就要好多好多，即系正向心理学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令到好多我哋之前做落嘅好多正向啊，各样嘅功夫都要好多力气去补翻咯。 系啊，即系尤其是我谂听到呢啲嘅问题啊，我谂大家都非常发指嘅，系因为即系我谂喺个社会当中啦，即系儿童通常我哋都系。最受保護啦，我哋最注視、最注重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希望啦，即系我哋未必會講翻嗰件事啦，反而就係想睇下會唔會有啲嘅點子啦，有一啲嘅可能係了解一下關於保護兒童或者係兒童受虐待呢件事嘅一啲嘅知識啦，或者一啲嘅對呢件事要去點樣可以防範到嘅一啲嘅認識，我哋希望今日都會講解一下。希望呢件事可能係人為又好，或者個別事件又好，希望喺其他地方嗰時候唔會發生到，或者如果有嘅話咧，咁都希望可以其他人咧都可以了解多咗件事之後，或者呢一個事件或者呢一件事情之後咧。是可以多啲嘅防范或者做到啦咁样。咁今日除咗我同阿周 Sir 之外呢，咁请咗呢另外一位嘅注册嘅辅导心理学家嘅。咁佢就係呢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恒。Hello， 咁我哋叫你 Helen 啦咁样。Hello,Helen。 Hello。 咁今日搵埋 Helen 呢一齐就讲下。咁既然都请得 Helen 上嚟，咁大家都会知道即係我哋首先都會睇翻啦，咁我諗，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喺身體上邊嘅傷害，我諗大家都會好清楚啦，好了解到噶啦。咁喺心理上邊究竟又會造成啲咩傷害咧？咁我特別所以今日就會請到 Helen 啦，上嚟一齊討論一下。咁Helen 我相信我知道你做輔導工作啦，喺大學裏邊工作啦，咁特別係亦都關注係兒童嘅心理上邊嘅一啲嘅 issues 啦，一啲嘅問題啦。咁當你聽到保護兒童會呢件事件之後啦，咁你自己嘅睇法或者嘅業界又會有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咁樣啊？ 好，首先多謝你哋嘅邀請啦。即係我諗講到呢一啲嘅主題嘅時候，其實即係去接洽嘅時候都有啲矛盾嘅，係嘛？即係最好就好似頭先周 Sir 講一啲正向啲嘅嘢啦，係咪已經？即係疫情又好，各方面又好，已經咁疲倦啦，係嘛？即係抗疫疲勞又好，咩嘅疲勞都好啦。咁我自己會睇咧，就係有呢啲嘅事件。咁當然咧，其實我諗都真係十分之憤怒啦。即係咁，但係我特別留意就係、是、其實咧，就算我係咪做呢行都好啦，有時我哋嘅憤怒咧係成個人成個身體都話俾你聽會嬲嘅。即係你會睇啲新聞嘅時候啊，點解會咁樣？越揭越多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辞职都没用啦，或者你怎样做些补救措施都没用啦，而是其实即你觉得有几个字成日都会弹出来，即是自己无辜的，他们不懂讲的，特别是可能他们要去那些院舍，可能到暂住又好怎都好，他们已经没有人保护了，在一个应该受保护的地方竟然遇到这些这样的即是不幸的事件，我想是很讽刺咯，还有就是那种的愤怒是你会觉得啊，那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或者即我想在我们的角度就是即不是讲说啊我要去原谅啊复和啊，那这些交给司法制度啦，但是我想是怎样可以令到更多人去关注其实什么叫做虐待儿童啦，或者我想用现在即用回近年的一些政府的文件又好啊，或者一些指引呢 都嘗試去改變，不是叫防止虐待了，而是我們去保護兒童。所以我想這個出發點是，希望一會我們有機會可以討論一下。 這樣我一開宗明義我就問你，其實在個定義的方面呢是怎樣定義這件事，即或者是虐待兒童？ 我想如果你用一個我哋英文叫 abuse 啦，即系一个虐待啊，无论虐待其实可以包括好多嘢啦，身体啦、性嘅虐待啦，或者系一啲语言嘅暴力啦。咁但系如果喺法定嘅定义，仲有一啲嘅就系 neglect 啦，即系一啲忽略。你其实唔俾饭个小朋友食，其实或者你唔照顾佢，即系唔知去咗边，俾即系可能好细个嘅小朋友自己喺屋企咁样。咁好多嘢都即系都系喺一个即系不被保护吓。咁同埋仲有一个定义就系、是。我哋都会讲，你作出一啲咩去伤害儿童，或者你冇作出一啲咩而都令到你伤害儿童嘅话咧，其实我谂呢个都系可以一个好广泛啦。咁当然你有啲嘅讨论，可能我哋以前读书都会讲啦，诶边个未试过俾阿妈打手板啦、啊，又或者打你两下 pat pat， 其实诶都系教好你啫，打者爱呀、啊，系嘛？咁但系我谂喺呢一度系一个好即系严谨嘅定义，就系、是、佢真系去受到一啲。好造成一啲好明顯嘅傷害啦，無論係心靈、心理、身體，同埋即係到重要嘅就係，譬如可能真係一啲性侵嘅個案啦。咁我諗加埋頭先嗰個忽略，其實係可以定義係好廣泛嘅。即係我諗特別我欣賞頭先，即係你哋講去心靈上嘅傷害係你個傷口好翻，你個結咗焦或者已經冇曬事啦，但你心理上嘅嘢其實係可以處理得唔好。真的会成为一些童年阴影，可以即要处理很久了，大过了的时候。 我觉得最、即困扰或者最痛苦的问题是呢，即我们旁边我们看到一些报道，我想我都尽量不想只是讲那个个案、即那个个案，我想即大家看很多报道，我都不想勾起大家这些即看回的一些内容。但是我想我自己即作为辅导人员那么多年在学校里面，虽然我做的是大仔啦、很少做细仔啦，但是我想我哋都諗到呢，譬如裏面牽涉咗嘅包括咗可能一啲肢體上面，我哋即係好容易定義為一啲叫做真係虐待啦，因為有肢體有肉體上面即係打呀嗰樣嘅嘢。咁但係頭先講緊一啲呢，係當如果嗰啲狀態我都見到好多報道講到，譬如有系統性啦，或者係長期持續地啦，其實可能有部分嘅小朋友佢未必係嗰、那個當事人嚟嘅，即係未必係佢俾人哋譬如搖啊，或者嗰樣嘢未必係佢。但係當佢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面，佢見到佢身邊嘅小同伴都有一啲咁樣嘅遭遇，哪怕佢完全冇做冇被侵害過喺肢體上面，但係當佢耳聞目睹呢一堆嘢，甚至乎佢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生活緊啊，講緊、大家都可想而知嗰樣嘢係對佢哋造成一個幾大嘅震撼。当然你可能话喂细路仔啫，咁细个可能佢未必知啦，咁嗰啲嘢未必即系头先阿 Muse 都讲紧啦，可能俾阿爸阿妈可能仲更加金啦，可能打得仲多啦，都唔出奇。咁但系大家要谂一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咧，如果系一个咁样嘅如果讲到系统呢个字，我就好担心或者好震惊就系、是、咧，成件事系一个一个文化，我记得有一个字眼系话一个文化一个氛围。嗱呢啲呢样嘢咧，对于一班小朋友嚟讲，佢可能喺佢里边，佢甚至乎会讲唔到俾人听，究竟佢喺里边，或者佢当作嗰样嘢系一个现实嘅状况，佢根本就唔会知道嗰样嘢其实系一个唔合理嘅状况嚟嘅。嗱而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要用，我都唔知啊。我哋如果我净系谂紧，如果我做辅导，究竟我要用多几多倍嘅力？去如果電腦就可能 undo 下或者 redo 可能就係撳兩個掣咁就解決咗一啲嘢啦，可能都要做啲手續啦。但係要點樣去令到嗰班小朋友佢再相信成年人或者再相信照顧者？嗱呢啲我覺得甚至乎價值觀各樣嘅嘢，呢啲係要好長時間去做翻嘅。 係啊，所以阿周 Sir 頭先講開照顧者或者個監管者。而且讲到个文化，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应该系最关注。我谂大家可能平时睇戏啊，都会知道韩国好耐以前都曾经有一个，即系都系照顾儿童嘅一啲嘅学校啦，或者一啲嘅居所啦。咁就喺里边有一个氛围咧，都系会虐待儿童嘅。 咁呢套呢個呢件事件仲拍成一套戲添啦。咁啊，都想問下阿 Helen， 即係其實兒童工作者，即係佢喺要例如啦，佢喺一個保護兒童會或者一個協會、一個地方、一個學校裏邊，佢需要去做一個照顧者、訓練者或者係監管者嘅時候，其實第一啦，佢哋有啲乜嘢嘅應該要注意啲乜嘢，或者佢哋需要有啲咩資歷啦，同埋關於個文化嗰方面，我覺得應該喺操守嗰方面應該可以點做，而令到呢個文化唔會成為一個咁樣嘅風氣咁樣咧。 我第一個諗到嘅字，頭先你都講嘅，就係個操守。操守唔係一個虛無嘅即係一個指定話係咯，你有定冇，而係要定落嚟嘅，即係而係真係點解嗰個嘅專業成為一個專業，就係因為有一個監管啦。有一個操守啦，咁就算我哋話啊，睇翻呢件事啊，其實個制度係點呢？啊，有冇受過訓練呢？或者最簡單，你去照顧兒童，其實除咗一啲起居飲食上嘅嘢，你有冇知道小朋友嘅心理發展係點呢？你咁樣或者打鬧嘅時候對佢個長遠嘅影響呢？或者佢嘅行為背後，其實可能有時啲小朋友就係因為冇人注意，佢做咗啲所謂我哋偏差嘅行為，引起注意。咁你係咪當佢曳啊？定係其實你點樣去回應佢？咁所以我諗除咗第一樣嘢真係最高尚或者即係最着重嘅就係個操守。第二就係佢對於小朋友心理發展嘅認識咯。喺呢度我都自己都想即係講一個 point 就係喺嗰個即係制度或者點樣都好啦。我成日都覺得咧最重最重嘅資源咧，其實係應該擺喺幼兒教育嘅，即係因為你去著重一個人嘅發展咧，其實真係唔係講緊三歲定八十咁簡單喎，而係你越細個嘅時候咧，你要去 care 嘅嘢係要越仔細。我成日都用一個比喻嘅，譬如我同啲家長講，喂，點解你唔好鬧仔，唔好打仔啊？你可以去話佢好嚴厲，鬧都可以嘅，即係如果係真係一啲危險嘅嘢或者做錯嘅嘢，但你知唔知對佢嘅一啲傷害係點咧？如果你用呢個打鬧嘅方法去處理佢，其實都係示範緊話俾佢聽呢樣嘢，暴力係解決到問題。咁我諗即係回應翻就係啲人要咩資歷或者訓練。咁但係我諗呢個事件就唔係淨係我諗訓練嘅問題，而係成個制度或者監管，即係呢啲係其他好遺憾嘅事咯。喺社會上面發生嘅話係 好啊。我哋講開關於啲操守啦，可能係個制度啊上面，可能我哋下一次翻嚟嘅時候都講一講呢、這個，同埋究竟對於兒童有啲咩嘢嘅影響。咁不如咁啦，我哋第一首歌嚟聽一下呢一首歌啊。呢首歌係王菲嘅，都係講關於一個人生嘅，咁啊，嗰首歌叫《人間》。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 报35,391点，升150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17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5.9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人民币6.355，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40，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93美元，卖出1,831.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温度系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情人节无论有没有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作为好像我这些这坏男孩，梗是选这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不信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经典广播剧《时来福至运转红军》1981年作品， 佢话时来衰敦厚，运转要慈祥。 李学斌， 生神仙就系咁样讲过啦。我睇呢个生神仙，讲唔定系真嘅神仙、啊。 车心梅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时来福至运转红军，2月12号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学堂。 从前在湾仔有一座临海山岗，叫做摩利神山，那里有学校有医院。如今摩利神山只是一个街道的名称，它的改变怎样促成了湾仔今时今日的地貌呢？今集大学堂有资深文化历史工作者刘国伟详细讲解摩利神山没有山的经过。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天生失去听觉，活在无声世界，用绘画追梦。 他透过不同的创作，令社会了解聋人的世界。近年还同拍档开了平面设计公司。 今个星期日，听下方包同拍档 Ashley 分享他们创业背后的想法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运动科技日新月异，胜负往往只是一线之差，而运动器材物料的研发亦都是制胜的关键。碳纤的面世可以说是运动器材现代化最重要的一步。早在上世纪70年代，高尔夫球杆率先以碳纤代替木材，令到球杆更加耐用更轻。之后网球拍、羽毛球拍都由木转做碳纤， 瑞典网球王波格的木拍就成为了绝响。碳纤的出现令到单车选手亦都受益，事关碳纤单车架非常轻，现在一部顶级的碳纤单车分分钟要100,000元埋单。为什么碳纤这么好用？以高尔夫球杆为例，铜制杆一支重量大约120克，碳纤只是40克，碳纤又轻又耐用，令到很多不同运动项目都广泛应用。碳纤亦都大大提升了伤残人士的生活质素以及伤残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由于碳纤的耐用性高，抗劳损性强，经过百万次的测试之后可以保持 60% 强度，而钢材就是 40%， 铝材就是 30%。 碳纤可以说是贵买平用。外号刀片跑手南非伤残运动员皮里斯奥斯在2008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包办了100米、200米和400米跑的金牌。他所佩戴的碳纤二支重量仅仅是 3.7 公斤，好像装了双涡轮增压，即是 Marturbo 一样。皮利斯奥斯的刀片令他先后27次打破了残疾人世界纪录。当然受惠碳纤科技最多的是赛车。1981年麦拿伦车队首先制造碳纤车架和车壳，碳纤物料就好像鸡蛋壳原理，一隻60克的鸡蛋只要平均受力可以承托30千克，即是本身重量的500倍。同一个车架碳纤的重量只是钢的1/4，但是抗拉力就是7倍以上，因此碳纤用来偷轻车身和可以改良零件的硬度。赛车运动的发展，碳纤的应用占有极重要的位置。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如何保护儿童。咁今日有我黄俊远同阿周子欣啦，仲我哋请嚟注册辅导心理学家，亦都系心理学部嘅主席Helen 郭善行。咁我哋喺第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到一啲照顾者啦，或者监管者啦，其实佢喺嗰个嘅工作范围里边，工作嗰个地方里边咧。好多时都可能已经形成咗一啲嘅氛围啊，一啲嘅文化，所以形成咧，可能连新人入去嘅时候啊，都会作出相类似嘅一啲嘅唔应该做嘅行为，而当中咧亦都不自觉嘅，即系因为个文化嘅使然啦。咁其实都想去睇翻呢件事嘅，因为咧，其实我谂大家可能好多时候，先唔好话集中呢件事啦，或者。我哋睇翻呢啲保護兒童或者係兒童虐待嘅情況，好多時候咧，我都會提到可能就係話當中嘅監管者啊、照顧者啊，佢哋可能係工時長，又或者係佢哋因為唔係一啲嘅我哋叫 skilled labor， 即係可能係佢哋係有技術嘅一啲嘅人員，所以基本上咧好多時候咧，佢哋都唔知道點樣去處理。一啲嘅兒童可能佢有一啲行為上嘅偏離啊，或者係我哋所謂俗啲嘅可能話唔乖啊，佢哋會覺得曳少少啊，呢啲嘅行為佢哋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咁究竟係咪呢啲咁樣嘅問題呢？咁啊 ，Helen 點睇呢？ 我谂头先讲文化就係檢討報告會有定義到啊，喺可能機構文化或者處理小朋友嘅時候。嗰一種即係方式啦，無論係體制、體罰，定係佢哋去點樣去對待，而其實係用一啲唔啱嘅方式啦。但係另一個文化，我都想即係再回應多少少，就係到底我哋有冇去正視，其實應該點樣去對待小朋友，而 而不是怎样去避免补救虐待了有事的时候我们才处理。所以其实调返转讲，我自己作为一个辅导心理学家，即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这个字这个即职位啦。咁我自己即点样揀呢一个科目读嘅时候，我都好深刻印象，就係、我唔想去做一啲病态嘅嘢，唔想做一啲淨係做一啲补救性嘅嘢。我其实做辅导呢个字係俾意见，去俾一啲 advice， 俾一啲嘅咨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可以喺未出事嘅时候呢做到好多好多好有建设性嘅嘢。所以如果你话讲个文化啊，点解我都好想问，即係前线唔知乜嘢係做辅导又好，做儿童工作者又好，其实有冇学过点样去正面去对待儿童所谓嘅，头先你讲可能曳少少，或者我更鍾意用呢个字，就係偏差 misbehave 嘅。偏差行为即係咩呢？其实佢唔係邪恶，佢唔係坏，佢唔係想激死你嘅，而係佢真係需要，佢唔識讲㗎嘛。佢喊其实係佢语言嚟咋嘛。佢曳其實係佢不被愛嘅一啲表現，佢偷嘢其實都係好多好多嘢佢缺乏啊，或者需要，即係無論係心靈上或者物質上。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即係咬牙切齒嘅講到呢啲嘅課題嘅時候，係咯，其實個文化係點啊？有冇教翻好我哋嘅前線嘅工作者？其實咧，小朋友咁樣去引人注意嘅時候咧，我哋應該用一個乜嘢嘅善待佢或者正面嘅手法？其實做多少少嘢。但是你可以四个字下贴出来悭返胆气，而是大家都可以免伤和气的呢，而不是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去对待小朋友。 我其实呢觉得有少少这个情况原出一切呢，就是在不久之前呢，其实都会听到一些呢老人虐待的个案。 我都想起。 是啦，因为呢其实呢那些照顾者或者是监管者呢，其实他不是父母或者亲友。所以嗱，我某程度上啦，我直接啲咁講啦，其實佢未必我哋可能親友，我哋未必會知道點處理，有啲時候或者父母，但係我哋起碼都有嗰個愛心啦，即係對於自己嘅骨肉。咁但係呢啲照顧者同監管者咧，其實佢真係好多時，如果你會見到成個 setting 咧，其實佢頭先阿 Helen 講得好咧，佢其實係只不過真係喺度看顧者咯，即係。他是不会了解到那个儿童的生理啦、心理发展啦，好像刚才你所说话，哇，他还不觉得是，如果假设真的有偷东西的话，他还不觉得是这些 是最大恶极 的一些行为，是不是 在一个儿童中心里面。这个一定都会是令到，如果他是只不过是一个叫做监管者的话，那他不是可能最直接的情况就是不会理他这个是一个 misbehavior， 其实可以调整，就反而去整或者是叫整治这个这样的行为咯。 我想补充呢，先给我引用一句经典的古文，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句话我们成日以前都是教来讲孝道，即是讲照顾父母，如果我只是讲给钱，其实基本上就不可以叫做孝，要敬。那我想这个敬在今时今日不是只是讲单向，我们只是对父母长辈，我想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有一个 mutual respect， 即是基本互相的尊重。我要将个概念再提，希望提升再多个层次，就是咧，其实我哋成个社会有几愿意去投放资源。头先讲紧，嗱，我先讲老人家先，嗱，用老人家做切入点，有几多嘅做老人院舍嘅朋友，嗱，我唔系怪责佢哋噶，呢个未必系一个佢哋而家有嘅问题。有几多个系学过老年学嘅相关资料嘅咧？其实香港冇乜几多个大学里边，我哋知道老年化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我哋系一个知识型社会，但我哋有几多资源去投放去面对一啲我哋真系需要处理嘅一啲问题呢？同样道理，我哋讲紧系照顾幼儿，其实有几多个人系明真系真真正正喺前线？我哋睇到好多报告，尤其是呢单个案里边嘅报告，我哋见到咧，我哋将个问题摆喺度工时长啦、人工低啦、各种嘅工作上嘅辛劳。我无意去帮呢班人去说谎，但系我想讲有冇做一啲职前或者职内嘅培训？点解我哋会成日讲工时长？我哋好习惯，其实我哋老师都系噶。香港好多我哋叫做 professional 啦，或者半 professional 嘅人咧，尤其是前线要做一啲对人工作嘅咧，其实好长时间系依靠个人。我喺唔同嘅节目都讲过，我哋教书都系噶，系依靠个人嘅操守能力或者良善 去運作嘅。好多人其實都係老師會好少少啦，有多少少嘅訓練啦，職前。但係其實我哋不得不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呢一啲，譬如佢應該有嘅技術，譬如佢作為一個幼兒工作者，有幾多嘅時間同心力去俾佢哋去做培訓，而讓佢哋嘅技術得以提升。譬如好簡單，學一啲心理學嘅技巧啦，或者學一啲一間可能即係兩位都再補充，其實幼兒到發展階段，佢哋有譬如成日我哋都聽到 Turbo Two 啊，或者叫 Trouble Two 啊呢啲咁樣嘅故事。你作為一個新手媽媽，或者作為一個普通冇讀過相關訓練嘅人咧，你係因為你對佢嘅愛，去令到你雖然唔識處理，都過度咗啫嘛。咁其實媽媽都自己會睇書學啦。咁但係嗰啲前線嘅工作者，究竟我哋撇除咗啲法例啊，撇除咗嗰啲嘢之外，有冇用好多嘅資源去做培訓嘅？而呢班小朋友，我哋成日都講小朋友係我哋未來嘅棟梁，我哋用咗幾多力去 train 呢班朋友，然後先令到佢哋解決咗而家我哋成日見到個系統化嘅問題呢？ 是啊，这个即是其实刚才周 Sir 讲这一样东西呢，其实真的去到有一个层次，即是例如就是究竟他们是怎样看照顾儿童这件事，就即是等于照顾老人家这件事。如果只不过是叫做起居飲食，令到他可以叫做下身体上面有营养健康地成长的话呢，其实就他最自然然就不会需要学刚才周 Sir 他所讲的心理学啦，成长发展心理学啦，究竟他怎样，如果一个儿童他有些好像刚才 Helen 所讲的行为的偏离的时候，究竟我应该怎样去处理啦，他自然就不需要学这些，自然那个职位呢亦都不会要求他有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很关键呢，就是究竟好像刚才一开始 Helen 所讲呢，就是究竟摆了什么资源在这一部分里面。那如果他只不过是看顾的情况，那自然就有只能够有看顾的资源咯。Helen 怎么看呢？因为其实他们都真的是不是不会懂得这些这样的照顾，例如他可能真的好像你刚才所说，如果儿童有一些行为偏离的情况之下，其实应该要怎样去处理才可能比较适当呢？ 我想起几样东西，就是我想个回应就是，第一，其实刚才我说，为什么会有得教啊，你正面去处理啊，或者怎样悭返啖气啊，就是这些是平时我 sell 家长要采纳的一些招数啦。小朋友有偏差行为呢，其实有四大原因，即是虽然今天不是这个课题，但我很快地讲，其实都是很帮到大家去面对。 其实都帮到的，基本上。 第一就是他会引人注意，第二是挑战权威，第三是一些报复性的行为，第四就是能力不足的逃避。虽然我一轮嘴地讲，好像全部都是衰嘢嚟喎，但是在定义上面呢，其实只要你明白他是有这个需要，有这个目的，为什么他其实是一个层次添。为什么他要挑战你啊？就是他没有给到你的，你没有注意到他嘛，即其实说你没有关心啊，没有爱啊，或者你忽视他啊，那他咪要做大一点咯，即浮夸的行为，即是得到注意才是等到你的回应啊。那即我想就算刚才我们第一次讲话在院舍的层面，那当然可能人手不够啦，那很多小朋友要照顾，那但那些都是小朋友来的嘛，那些不是真的水煲滚咗，咁然后够唔够盖去冚，而系你都真系要关心嘛。反而我觉得另外一个即系重点，我想讲就系、是、即系资源嘅问题。咁可能你话唔够资源，所以点点点，或者呢个我唔系我即系喺政策上或者点样，呢、这个我哋好难喺呢度一概而论啦。或者其实可能已经做紧好多嘢，但我会好想推即系介绍一个概念咧，就叫儿童逆境。一个叫做儿童逆境，即英文我哋叫 ACE， First Child Experience。儿童逆境是什么呢？就是讲十八岁以前有小朋友在成长阶段，其实他经历了什么的逆境，或者受过什么虐待，其实是怎样影响他作为大人他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或者他对于医疗体制的依赖。那就是讲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做好小朋友的一些即保护啊，即培养啊，教导的工作，当然是即防止虐待啦，简称。其实是可以令到第时的医疗体制呢是悭到钱的。 即系这个讲法一啲都唔夸张，绝对系有根据。 系啊，其实呢、这个。我觉得一路以来呢都是一个很大问题，例如啦，即是其实呢都我想在两三年前啦，其实呢兴起一段时间呢就说芬兰里面的儿童教育会是怎样啊，德国它究竟投资在儿童教育各方面或者对待儿童教育各方面应该是怎样的看法啦。那段时间呢曾经是说即是影响过少少呢香港话究竟系咪应该纵使唔系完全行呢一方面嘅制度，但系都可能系吸收咗佢一啲嘅养分，系咪需要可能做少少嘅唔同嘅改？因为佢其实得唔单止喺系净系喺学校嘅体制会边做嘅，即系好似类似呢啲嘅照顾儿童嘅一啲嘅场所啊，呢啲咧其实佢都有呢一个咁样嘅投资，所以佢哋其实基本上系会睇咧佢唔系净系照顾者咯，即系唔系照顾你起居饮食咯，系其实佢系看顾紧你嘅成长咯。 系啊，好似疫情游乐场其实删咗，有冇人去讲咧？为小朋友发声咧？ 真系啊！ 系啊，其实好影响 嘅 好多嘢都。 嗱，我想补充咧，嗱，其实我睇紧我哋嗰个讨论区，即系留言区嗰度咧，喺 Facebook， 咁有位听众就话，我某程度上几同意佢讲嘅，就话而家仲好意思讲呢个话题，喺文明富裕社会、环境优厚嘅地方出现呢啲事件，我就正正想讲呢个问题啊，嗱，就系因为我哋香港系一个咁好嘅一个，起码都系一个我又唔敢讲到系最富裕嘅社会，但系其实如果共全世界去比，我哋真系好富裕。但是正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 我永远都讲这个位置，不好意思大家可能未必认同，但我都一定要讲，就是我们不能够单纯讲跟个别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个别事件，因为个别事件很容易你隔几年有一转，然后大家沸沸扬扬讲一转就没有。如果我们的文化氛围不因为或者甚至乎是那个价值取向不因为这些事件而作出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其实基本上呢啲嘢几年就会嚟一次，几年就会嚟一次。我哋又喺咪度大声疾呼，所以你点解听到我第一段嘅时候，我已经讲咗话，我唔想再即系年年叹气，唔想再讲呢啲嘢，就是、因为其实真系我自己做呢行或者我即系做媒介咁耐，我其实唔止讲过一次呢啲课题。而呢啲课题其实个根本要解决嘅就系我哋自己成个社会里边嘅价值取向啊。嗱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嗱最简单就系、是、啦，当我哋成个譬如头先讲紧一啲我哋讲心理学嘅理论。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复杂的、甚至乎可能我们是很简单的，甚至乎可能你在个任职的时候，你会不会其实在个工作里面，其实国内教书，我用教书做例子，他们的教学上面其实都可能是四日半的工作，有半日时间给他做教研教育研究、其实为什么在譬如好簡單，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就會明噶啦。如果我哋係用一個唔好用勤工獎啦，我哋用一個如果有任何一個姐姐或者一個職員能夠用多個好嘅方法去教好一個小朋友，或者令到佢嘅行為得到改變，而去教其他人，我哋因為咁樣而有一啲獎勵俾佢，甚至乎有一啲業界裏面嘅一啲獎勵嘅一啲正向嘅價值嘅推向嘅。咁點解唔會係好事啊？其實教育界做緊呢啲嘢㗎，其實我哋好多個界別都可以用呢啲方法㗎。嗱，譬如最佳方法去令到個小朋友唔好夜晚呢個去煩到大家咁。咁呢啲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正向嘅價值啦。 係啊，其實嗰位聽眾講嘅 comments 其實係非常認同。又或者正正就是咧，一个富庶的社会咧，反而先至会去咁样去睇儿童教育呢件事都唔定。咁不如咁啦，我哋翻嚟第三节，我哋再讨论啦。我哋听首歌先，系卫兰嘅《It's OK to Be Sad》。 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 叹息，请叹息，难免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静。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不再当迷扰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再有4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医生、护士和支援人员等。另外有10多名病人在入院筛查的时候初步确诊，50多名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沙田医院内科病房一名97岁男病人昨日初步确诊，院方其后再发现5名病人初确。屯门医院妇产病房一名44岁女病人初步确诊，追踪后发现一名孕妇及一名病人初确。同一病格有8名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一名护士及病人服务助理亦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明爱医院内科病房再多2名护士及1名病人服务助理初步确诊。医管局话会采取加强感染控制措施，所有员工特别是临床前线员工会尽快接受快速抗原测试，并且建议员工在翻工和收工的时候戴2个口罩，即使出现非常轻微病征都不要翻工。政府修订大厦强制检测标准及次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由于检测需求很大，见到很多地方排队情况严重，社区亦有很多感染个案，因此修订大厦强制检测做法。同一个大厦有2个单位在很短时间受感染，才做大厦强制检测。另外，强制检测次数亦减少，通常第一至第三日做一次，第7日再做多一次。他又说，市民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收到的感染通知不是法律上要求强制检测，但市民收到通知若果有担心见到人龙少可以检测。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说，深圳昨日新增3宗香港输入确诊个案，患者都是由深圳湾口岸入境进行闭环管理，其后转送至深圳市第3人民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当局提醒由深圳湾口岸入境的旅客，在口岸通关及等候分流期间做好个人防护，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避免聚集和增加疫情传播风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81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0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8，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5.9美元，卖出1,83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及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 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如果我们继续平常这样有聚会，其实只是会令到那个情况是继续恶化，所以必须大家市民是一定要留家抗疫，这个是非常重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咧，疫情系极度严峻啦。检测机构嘅董事长焦贤图， 采样嘅地点政府都系不断尝试去增加，毕竟居民个排队个时间都系非常之唔理想。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市民真系要好小心，但系千祈唔好太过恐慌。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定邦。 我哋都系得到经过基本法同埋我哋嘅法院嘅保护，但系当然咧，大家都要知道，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义务系去咧维护我哋宪法，维护我哋社会嘅安全。所以今后喺一国两制之下，大家有非常之多嘅机会，希望大家可以珍惜。 星期六晚上九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香港原创乐队 Reverie， 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男子钢架雪车项目，国家队代表严文港勇夺铜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村上春树的短篇《Drive My Car》可以说是东尼龙谷的姊妹篇，探索中年男人遭遇不幸的寂寞。但是为什么这个短篇会叫《Drive My Car》呢？在村上的小说中，事物经常是叙事的重要一环，出现过的音乐、书本、车子都同内容有关。 小说主角加福的车是一架 SUB 900，并一再出现在小说当中。这架车有什么特别呢？ SUB 是一间已经倒闭的瑞典车厂，在二战的时候本来是一间喷射飞机生产商，在战后则转型成汽车生产公司。车站本身以强烈的设计色彩见称，亦都曾经在80年代使用涡轮增压引擎而受到大众的喜爱。车体结构亦都非常之坚固，安全性高，因此在80-90年代曾经好受专业人士，尤其是系建筑师所喜爱。而在车厂倒闭之后，车迷的热爱并冇减少，并且组织成社群，继续维修车，并且在网上诉说对 SUB 的热爱。 咁样同小说又有咩关系呢？首先，小说写作的时候正是 SUB 倒闭之后。车厂的结束与小说中主角太太的离开成为了一个重着。小说中主角努力修理保养车子，正与努力守护与亡妻的回忆一致。第二，主角最初并不特别喜欢这架黄色的开篷车，但是妻子很喜欢，因此他努力去适应和改变自己，慢慢变得都喜欢这架车子。这里也象征着主角和太太之间的性格不合。第三，进一步讲 Drive My Car 的标题，亦都可以成为一个隐喻， 一部物语，借一个故事去纪念一件物件。我哋欣赏小说家嘅匠心，亦都系一种阅读嘅乐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回到来呢星期五晚广东广西的第三节，今日的主题呢就是如何保护儿童。咁啊，我哋头先呢都讲咗好多係关于个照顾者啦，即係我哋应该都几一致都认为，其实当然佢哋係都有问题啦，亦都有一个嘅情况，就係睇起上嚟呢香港社会对于儿童教育啦或者儿童照顾啦，其实就唔係咁大嘅投资，甚至乎好似係 Helen 咁讲啦，其实佢认为係应该係最大投资就喺呢一度。咁好明显就我哋都见唔到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喺最后呢一节呢，其实都想讲下呢，就係俾大家知道呢其实係几大影响。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大影响嘅，即係虐待儿童之后对个儿童嘅影响。但係大到係点样具体有啲咩影响嘅话呢，可能大家就未必会知道。今节呢可能我哋讲下呢一 part。咁啊 ,Helen, 头先你咪讲到关于童年阴影啊，童年逆境啊，呢啲咁嘅情况，其实呢具体上呢係会对儿童有啲乜嘢影响嘅呢，当儿童受到可能虐待或者欺负嘅情况之下。 我諗呢个好快咁回应返啦，头先因为我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我都先讲咗引子啊，其实係咩嚟。头先讲个童年逆境，或者我哋叫做童年嘅负面经历，即係呢个係一个学术嘅名词啦，我哋叫 ACE 啦， First Childhood Experience， 係咩嚟嘅呢，就係、是其实讲緊90年代嘅时候呢，90年代尾喺美国做咗一个好大型好大型嘅研究。咁即係其实而家你一网络 search 就有返晒所有呢啲嘅资料，同埋都做緊好多新嘅 update 咁样，好多嘅更新。係咩嚟嘅呢，就係嗰陣时呢其实都冇諗住係做即係、关于儿童虐待呀、或者负面经历呀、即係都其实唔係话即係好着重一定要去回应嘅。咁反而呢，当其时呢 ,90 年代尾嘅时候，就有一间保险公司呢就想做一啲数据，即係喺美国啦。咁佢就揾咗呢可能係差唔多17000人去填写一啲问卷。咁当其时问啲好简单十题问题嘅啫，就係、问你哦，即係喺18岁以前你有冇经历过呢啲嘅逆境啊，可能係父母离异啊，或者即係屋企人有病啊，或者係虐待啊，任何嘅一啲身体啊，或者性嘅虐待啊等等。咁十题。類似都是一些關於逆境啦，關於可能他一些負面的經歷啦。那不做又自可，一做當年呢即是他做的時候呢，其實這些是中產來的，即是他買保險啊，或者即有一定的收入啊等等。還有做完出來就好像我剛才講為什麼跟醫療成本有這麼大的關係呢，就是原來在17000人裡面呢，其實三分一人呢 at least 最少個個人都經歷過起碼一個，即原来是很普遍。咁甚至四个或以上，即是十个有四个这些的负面经历的话呢，其实跟他们大过了，因为他是保险公司嘛，是成年人的问卷来的嘛。咁就发觉他们多了很多病痛，即那个互相的扣连在通教育上。咁就很惊讶了令到人。所以90年代尾的时候就开始想啊，其实原来细个的经历呢对大个身心健康是这么重要的。咁點解我要咁即係着重講呢樣嘢，就係我自己去喺睇返香港嘅時候呢，其實冇乜人寫過呢樣嘢，即係好少研究做過呢樣嘢，即係真係十隻手指數得晒，即係去睇返嗰種嘅負面嘅經歷啊，或者用一啲簡單嘅問卷問細個其實過得點。咁我諗簡單去講呢，其實同我哋嘅身心發展好大影響。咁可能你會話即係可能頭先咪後周 Sir 都有同我講，係囉細個邊個未俾人打過啊，或者嗱呢啲 一啲童年嘅阴影咧，即系两位主持人，你哋即系可以尽诉心中情啊一阵。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啊，原来咧，其实我最简单嘅理论就系讲，你越细个越受压，因为你好紧张噶嘛，俾人闹、俾人打嘅时候，其实你对压力嘅敏感程度系越高嘅。咁呢个系研究系话到俾我哋听，即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讲嗰啲皮质醇啊，或者压力荷尔蒙咧，原来系令你越嚟越高嘅。咁所以你细个越有安全感，你大个对于压力嘅敏感度系越低。咁所以呢样嘢其实反映到，喂，点解我哋唔好好对待我哋嘅小朋友呢？咁样 系啊，同埋首先咧，我谂大家要知道咧，即系压力敏感度高咧，头先讲皮质醇高啊，咁嗰啲全部都系啲唔好嘅，相对上唔好嘅一个情况啦，系咪？咁我想知道咧，就系阿 Helen 睇到呢一个咁样嘅报告嘅结果，其实喺中学嘅时候，例如周 Sir， 你会唔会都有观察到，可能喺中学时期嘅学生，佢一啲嘅行为表现其实都好受到，可能就系好似头先阿 Helen 所讲嘅童年逆境某啲嘅经验所影响。 其实我哋做辅导啦，嗱，咁我哋有啲普及啲啦，即系我哋叫做即係第一階段啦，就做啲即係大眾化啲嘅，大家當傾下偈咁樣啦。但如果真係我哋發覺有啲特殊嘅個案啊，或者有啲即係疑似有個案嘅情況，我哋就即係 tier 2 tier 3咁做啦。咁其實有陣時候我哋為著一啲即係比較複雜嘅個案咧，我哋都真係會嘗試了解下佢細個有冇啲事發生過，令到佢有一啲即係好嚴重嘅一啲個案。咁我即係有啲個案我就即係因為職業操守我就唔講得太多啦。但係我試過一啲係令到我自己都即係一世都好難忘，同埋都幾傷心嘅個案咧，就係、是、去到好大個，佢從來冇同人講過，但係原來佢揭發到可能好細個嘅時候，講緊係幾歲咧，仲要唔喺香港嘅時候咧，可能都有一啲好差嘅經歷，就令到佢成世人即係對於可能好多嘢改變咗。嗱，呢一啲咁嘅個案咧，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我都不知道好不好彩，他在即某个时间里面遇到我们，我们帮他了解多一点。但是我其实我很老实说，更多的个案我肯定是会淹没了，在 成生 一个。是啊，很痛苦的这些东西。当其实你知道了他，其实你都挽回不到的，有些情况。我哋必須要再補充就係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啲數字或者睇翻啲即係理論上面咧，六歲之前嘅小朋友，嗱，我回應翻一開頭我自己都講咗，乜嘢係令到小朋友會有一啲好永世難忘嘅一啲嘢咧？其中包括三樣嘢，第一佢直接體驗咗或者經歷過嗰件事件，可能係啲頭先講緊好 traumatic 啦，即係好災難性嘅事啦。第二個就係佢可能佢唔係自己親身經歷嘅，佢係目睹嘅。目睹我講緊唔係電視機上面見到啊猛鬼街咁，唔係嗰種啊。係佢真係親眼見到嗰啲好恐怖嘅事喺佢面前發生，而更加最恐怖嘅地方就係喺佢嘅照顧者，嗱，呢個最恐怖喺佢照顧者或者係即係類似一啲好親密嘅人身上咧，有類似嘅創傷事件。嗱，呢啲咁樣嘅嘢咧，其實加加埋埋，你見到如果我哋仲用呢三個基準去睇嘅話咧，我哋今日講嘅呢班主角呢班小主人翁咧，我唔知而家大家猛咁講嘅聚集啊或者各樣嘢之餘。有幾多人係願意用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去跟進喺呢個地方裏面受過一啲唔同唔開心經歷嘅小朋友？我覺得係呢個係好緊要嘅。講咁多嗰啲咩罰則啊嗰樣嘢之餘，唔該，我喺度再重新呼籲，我暫時唔係好見太多人講呢、這個位嘅。我覺得係真係要追蹤，要多啲時間去幫手呢班小朋友佢成長嘅過程裏面有啲咩可以幫助佢哋。而其中我覺得有好多方法幫佢啦。今日我哋講如何保護兒童啦，其中要佢哋建立翻對人嘅信任，同埋要讓佢哋去講出自己嘅感受。而呢樣嘢唔係一時三刻噶，要長時間做噶。我相信咁呢度我都即係再一次喺度呼籲啦，即係要跟進嘅呢個個案。 剛才周 Sir 所講的情況，我想大家都可能即刻都概括到是四個字，即是童年陰影對之後的成長會很大影響。其實 Helen 怎樣去處理呢童年陰影這件事？ 童年陰影就當然不是就這樣講出來就已經解決了，又或者當然我們要看個小朋友的年紀了。即我想如果真的很認真很認真去答這個問題，雖然我知道時間不是很多，但我會想的就是 我哋都要唔好忽略我哋嘅小朋友嘅大脑发展同埋语言发展。头先我好认同周 Sir 讲，其实都如果佢即系去到中学咧，你已经可能系十五六岁啊，可能你已经讲到，但系又就嚟十八岁成年啦咁样。你谂下，其实可能佢一啲好细个经历，佢语言发展都未 ready， 未准备好。佢即系头先我讲小朋友嘅喊声就系语言嚟噶嘛。咁其实系好矛盾嘅，即系喺佢未发展有足够嘅语言能力，佢经历呢啲事件。咁最发展到嘅系咩？点解有时我哋听到啲咩创伤后压力症啊，会有一啲即系闪回嘅画面，一啲 flashback， 其实都系呢个道理。即系你当咧，其实简单，好似佢影咗好多一啲嘅。佢對眼睛就係呢啲嘅鏡頭，佢影咗好多呢啲唔開心嘅影像，但係其實佢冇詞語冇字幕去形容，咁一路記住呢啲影像，好多嘅幻燈片喺自己嘅腦海入面嘅時候，其實佢都唔知道嗰啲原來係被害嘅經歷啊，或者原來被人哋即係一啲責罵啊或者指責啊，原來係陰影嚟，其實佢係唔知道嗰啲畫面係乜嘢，咁你去到慢慢大個有翻語言組織。其实认知的时候，是的，令我想起我小个原来是这样的。好像我刚才跟我家人说，我今晚上来电台，他们都说，是啊，我们小个呢都即是阿婆呢就这样怎样怎样。即好像是小个不觉大个讲返，其实这个是很着重我们讲的语言发展和我们脑部发展呢，其实是整个机制是即贯彻是一环的。所以我想大人反而我是呼吁好多大人都要 take care 照顾翻自己，其实细个有冇呢啲经历，而家处理好未啊？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好幸运嘅地方就系、是，其实人际关系之中，如果我哋接受到、感受到被爱、被关心，仍然系救得翻嘅，即系仍然系好多大脑嘅一啲健康嘅物质。头先阿 Mills 讲话，好似全部都唔好嘅。但是大脑有一种物质呢叫做催产素，叫做 oxytocin、 嗯、 其实如果我们感受到被爱呢，我们是可以修复的，即是可以让我们去慢慢不是要忘记这个记忆，而是将这个记忆对我们的负面的影响呢慢慢地拉远咯。 你一讲到这个位置呢，我想即都跟大家讲一点，可能 Helen 都补充一下，你可能即要其实呢，我们都在辅导的过程里面都成日有些情况，就是呢他们可能不知道的，可能譬如我很简单，刚才因为你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有一个镜头，我对眼望到的东西我摄了下去、 嗯、 其实可能我见到一张蓝色的凳，我现在直播室里面见到蓝色的凳，这刻我没有东西的，但原来我小时候就是原来我的画面就在那里被人见到，人被人打过，见到一张蓝色的凳，以后我见到蓝色的凳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恐惧， 系啊，仲180度影咗嘅呢个 capture 呢个画面。 系啊，而最大镬系佢可能讲唔知点解佢见到样嘢好惊，佢好大个都未必明噶呢样嘢。嗱，呢个我谂大家要留意。另外就系咧，有阵时我觉得最惨嘅地方系咩咧？就是有啲细路仔咧，佢可能佢用咗一啲唔同嘅形式去表达自己嘅呢一啲恐惧啊、担心嘅嘢咧。譬如佢好容易发脾气。嗱，我哋净系我哋，如果我哋学过譬如冰山啊嗰啲咁，我哋就会知啦。佢发脾气背后佢可能好多嘢。但是原来他发脾气可能是 echo 翻他细个经历过一些很恐怖的事，但是我们一般人只是见到他容易发脾气啦、讲粗口啦，或者做一些很失罪的行为，我们其实未必有那么多力呢去找回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失罪行为。嗱，呢個就大鑊啦，因為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 downward cycle 啊，即係不停喺度向下沉嘅。嗱、嗯，如果我係一個老師，我見到學生好曳，又講粗口，又好多失罪行為，我哋就會罰佢。而呢個罰佢正正可能就係佢細個嗰個 trauma， 即係嗰個唔好嘅地方嘅源頭，而我哋可能唔知嘅。嗱，所以呢啲位置咧，我都見到好多。所以有陣時我哋譬如做訓導或者做輔導，我以前訓導出身嘅，呢度我冇講過。我點解讀輔導就是、因為咧，我見到啲僆仔咦唔係咁簡單嘅，背後可能仲有更複雜嘅嘢。所以我都呼籲大家咧，見到一啲人嘅行為咧，我哋都要真係多啲去了解，尤其是小朋友。佢你要諗辦法去真係令到嘅催產素啦，多啲機會讓佢去講出點解佢會有某啲嘅諗法或者行為。嗱、 嗯， 慢慢可能就係你會發覺啲完全你冇諗過嘅事發生過嘅。 阿周 Sir 頭先講呢一個係個即係個小朋友啦，即、就、係、是、有一啲可能嘅莫名其妙，大家覺得佢一啲嘅反應，可能佢背後有一啲嘅原因啦。但我头先听阿 Helen 咧讲一个咧，就更加可能大家而家就可以注意嘅，就系、是、作为成年人或者系家长嘅你哋，究竟你哋嘅有一啲嘅行为或者有一啲对待同子女相处， 照顧子女的一些的行為，究竟有沒有受到自己以前的一些的經驗而影響呢？因為這個是真的一個可以成為一個惡性循環來的嘛。Helen 你怎麼看？ 我們經常有一句名言叫做去向施暴者去受一個認同，就是 identify with the aggressor、我想是的。我哋頭先即係要講去處理童年陰影啊，或者做呢啲嘢，其實我哋而家叫做嘅一個概念叫創傷知情 （trauma informed）， 真係讓更多人知道，好似今日咁，我哋一齊討論呢個題目，一齊去回應，而令到更多人明白嗰種嘅陰影對一個人嘅身心健康係點。咁所以係防止更多嘅悲劇發生，同埋特別係你自己作為父母嘅時候。不要将这些东西去祸延或者去重蹈覆辙在给到下一代咯。 是啊，所以我想就是作为照顾者又好、家长又好监管者又好、我想不单止真是起居飲食或者普通一些的生活上的照顾，是真是个儿童的成长，我相信这一方面可能对大家来说就应该更加重要。那啊，好像我们今天说了，希望在社會上面你說個投個資源的分配、又或者在大家的心力上面的注意力上面的分配，我想可能會多些在兒童那裡，就好像剛才 Helen 剛才那個的 research 說，說不定很多時成年了青年了之後所發生的問題呢，跟那樣東西都好，跟他兒童的經歷都很有關係，令到可能一啲嘅社會成本啊，各樣嘢啊，都可能大大咁減低嘅。如果我哋真係照顧兒童照顧得好嘅話，好啦，咁今日我哋如何保護兒童，希望大家可以聽到啊 Helen 啦、周 Sir 啦所講嘅一啲嘅點子嘅時候咧，都可以得到一啲嘅感召或者得著啦。好，咁我哋咧星期日老店咧就講六七十年代嘅電影，就由文傑華啦、盧偉力同埋馮天樂嘅。咁啊，今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就到呢度为止啦。咁我哋最后一首歌咧，咁都好有意思嘅。咁啊，希望大家同小朋友一齐啦。咁啊，三人行。咁啊，最后一首歌。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旁人仍痴痴话我愿意太深近事，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飞将而共我常在那天上漫游，要用笑做个大门口，打开天上月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